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人还在吗？ 当然在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这一片已经开始下小雨了，在这提醒收音机前正在赶路的出去郊游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路面湿滑，请您小心驾驶。 对，反正现在出城方向路况确实不太好哈。 是是是。 明天早上还会有大风。 哎， 反正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 对对对，另外这个免费啊，从明天开始大家别着急哈。 对对， 今天也是迎来了出京的高峰，有一位小刘啊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尤其是乘坐高铁哈，如果来不及取票，可以拿身份证直接刷身份证进站 哦， 千万别信那些所谓的工作人员说能给你带进去走员工通道啊，就有可能您就是破财啊。 这一听小刘有故事啊。 是啊，昨天早上起来小刘乘坐地铁前往北京西站，你想这两天北京的路况坐地铁也未必能赶上准点能到那儿。他呢是要赶8:30开往成都的火车，然而7:40这才到火车站呢。小刘从来啊都没有在火车站里边取过网上订的火车票啊，首先这个火车票是在网上订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去你那个家附近的一些火车票订阅点， 对，代售点， 哎，直接就取了， 嗯， 一看时间来不及了，于是就询问了一名工作人员，这该怎么办呢？据小刘描述啊，这名男子呢身穿白色的短衬衫，胸前还有所谓的工作证，他就确信这一定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人家说了。已经停止取票了啊，不能取票，没取票你都不能进站呢。这男的这么一说，小刘心里边都拔凉拔凉的， 越来越着急啊。 这怎么办呢？这男的说，你这样，你给我200块钱，我带你从员工通道上车。 哎呦，还有这门路、 你看我们电台哈有员工通道 啊， 我不告诉您怎么走啊。 那我们不收钱、 关键是小刘一着急他就居然信了，掏了200块钱就给了这个男的身边的同伴。随后呢，这名男子就带着小刘去走这个员工通道了。一路小跑到了这员工通道之前，小刘这才明白过来，这哪是什么员工通道啊，就是普通乘客可以走的普通通道 啊，就那闸门。 哎，只要您刷身份证就能进。男的说，你这样，你拿身份证自己安检去呗。然后说完了扭头人就走了。 这钱已经交出去了呀， 这肯定打水漂了嘛。小刘的200块钱至此就离开了自己，又气又恼。这时候才知道乘坐高铁啊，咱不是说所有的火车啊、乘坐高铁不用把网上订的火车票取出来，直接走这个就可以刷身份证的通道就行了 啊， 根本不需要付钱给任何人。于是呢小刘才想明白，哎呀，自己这个经历你算是聪明的经历还是算愚蠢的经历、小刘自己的话说哈、用自己愚蠢的经历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防这样的陷阱。 对，200块钱是小、但是这糟心的感觉啊确实让小刘觉得挺难过的。 是，这不是过年不是过节嘛、我那天在办公室就想说过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过完11就开始该过年了， 这还3-4个月呢 是吧，反正过完11就没假了、除了年假还富裕的各位啊，您不知道这 这个假期期间有什么样的安排？ 说我呢吗？ 你年假休完了吧？ 没，还富裕着呢。 是吗？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坐火车。 哦、 啊，您坐过火车吗？坐过时间最长的火车是去哪儿、 嗯、 最短的火车是去哪儿， 坐过什么有意思的火车、 啊、 或者什么样的火车啊？ 绿皮儿车， 红皮儿的 啊，蒸汽的，内燃机的， 蓝皮儿白皮儿的。 嗨，蒸汽火车你坐过吗？ 是吧， 你确信那是火车的声吗？ 差不多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坐火车的故事，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短信呢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不眼巴巴盼着十一假期啊，这马上就要到了嘛。 嗯， 这期盼已久的节前大彩蛋终于来了。 什么叫彩蛋呢？ 就是有一惊喜啊，一般都是指电影放完了之后还能有那么一小段片段、 哦、 让大家哎这开心一下。 啊、哦、这是开心的事儿。 对，这开心的事儿、 嗯。 三大运营商昨天下午啊纷纷宣布，打从2015年10月1号起、 嗯、 也就是明天啊，手机的月套餐内剩余的流量当月不清零， 哦， 延期结转到第二个月啊，就是下一个月底、 嗯、 优先使用。 嗯， 但是啊，下下个月那就时效清零了，也就是说这个有效期变成了两个月一清零。 嗯， 这个服务呢面向所有的手机月套餐用户，不需要申请，系统就给默认开通。 啊， 对这件事儿啊，网友的态度可是褒贬不一啊哈。这个褒态度啊，有的网友就说，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哈。 嗨，这不是一首歌的歌词吗？ 但是有的朋友这态度就不是很认可啊， 嗯、 不降资费，这一切都是逗你玩儿哈。 嗨， 比如说这个栾健这位朋友就认为啊，从来就没觉得流量清零有啥不合理的。那不合理的不是清不清零，是资费太高。 嗯， 总在清不清零这儿纠缠，反而给了运营商不降价的借口。网友一串字母说啊，这个刚一听好像挺好，我细细一盘算好像没多大意义 啊， 每月不够用的还是不够用， 嗯， 每个月用不完的那下个月一攒就更用不完了，实际用户没什么得意， 嗯， 不降资费一切都是逗你玩。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嗯， 这个流量不清零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主要是个精神安慰。 嗯， 要说真的啊，靠这个来节省费用那是非常有限的。 这位专家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姓名呢？ 怕得罪行业人士。 不过话说回来哈，您每个月流量使多少，您不会说哎呦我这一月流量就5兆啊，全用在你们大城小事互动上了。不至于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运营商还是那句理啊，那个要是不降钱啊，单单弄各种各样的套餐忽悠大家，有的时候真是哎呀，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你发现没有，现在打电话的人就少了，使微信的人就多了。 对，这个通话套餐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啊、 那个过去还是短信套餐受欢迎，现在 是 流量套餐最受欢迎。 所以有一天如果真的科技不断的改变，然后各种各样的应用出现的时候，有到底有多少这个应用商啊，运营商能够扛得住自己的收入每月都减少，每月都减少这样的事情，与其那样还不如早点把这个资费降点，这个实惠落我们头上。 而且总理都说了那么长时间这降资费了，您说那大半夜那流量套餐那也没有诚意呀、啊、是不是？ 你说没诚意啊？ 我觉得没诚意 啊，那是人家觉得挺有诚意的。 嗨， 八零后的刘伟啊，上网为4岁的女儿选购玩具的时候啊，80后都有4岁的女儿， 而且还是一贴心的爸爸。 哎呀，无意中发现自己儿时玩的一些铁皮飞机、素皮儿的这个胶皮塑料的洋娃娃、 嗯、 国产的老积木、老琉璃摆件的一些老玩具，虽然说都是二手的旧物哈，可是看着能想起自己的童年。 就这还有的卖呢？ 所以有还不少呢。刘伟说买回来给自己孩子看看， 跟他指着说这是爸爸小时候玩的玩具。 对，这一下多有这种感觉。 是， 可是细一看价格傻眼了，过去啊块8毛的东西现在要价几百上千 啊， 哎呀只能是忍痛不买了呗。 这怎么能卖这么贵呀、啊、 记者也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怀旧玩具哈，果然找到上千件二手的旧货，多数呢是陪伴70后80后长大的玩具，不少经典的古董玩具要价不菲。你比如说会眨着眼睛的这个胶，就是那种皮娃娃 啊，就是立起来的时候的眼睛就睁着，放倒的时候这娃娃眼睛就闭上。 什么叫放倒？你给它抱起来的时候，抱怀里的时候眼睛就闭上了、 嗯、平躺的时候。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1200 啊， 啊，你这还不算过分， 这成奢侈品了。 塑料的不倒翁娃娃，要价4500， 这更贵。 人家店里边还特别说明，店内全部是二手旧物、 啊、 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破烂、 啊、直说、啊、 只供藏家玩家收藏，不是这个圈子朋友请不要购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啊。人家也不求着咱买、啊、 对，嗨，反正记者也是发现了这些店铺大多呢销量甚少啊，不过粉丝众多。某家已经经营了5年的淘宝店铺仅卖出了不到10件物品，关注的人数却接近了3000。有些玩旧玩具的从来没有交易过的，但是呢都是上百人收藏， 但是围着看是吧、 哎、其中的一些店主就说了，说自己喜欢收藏这类旧的玩具啊、嗯、家里边已经堆了俩屋子了啊，价格高是因为这些都是绝版的老古董、 哦、 不会降价销售的，有没有人买无所谓， 人家自己看着都高兴， 看着高兴呗。 嗯， 今年38岁的王女士家住丰台，她就用业余时间呢打理了一家以贪恋青春怀旧为主题的网店，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怀旧的古董娃娃， 嗯， 价格从5000-500块钱到10000块钱不等。 哎呦呵， 人家说了，开业一年多，下单者寥寥无几啊，但是来聊天交流的人不少， 嗯， 啊，同样是喜欢收藏这些老旧玩具的，啊，喜欢这些娃娃的人， 嗯， 因为开着这样的店铺啊，也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收藏者， 还找着朋友了。 哎，说这个爱好虽然属于小众，但是我们队伍正在壮大。各个年龄段的人有都有，80后是最多的， 一群藏友。 80后都老了嘛、 嗯。 此外呢，每卖出一个旧娃娃呢，店主王女士都会叮嘱卖家，如果不喜欢再送回来 啊，这还能退货。 哎，我们承诺回收，不叫退货，我们叫回收 啊 啊, 啊，就是怕这些娃娃，到了这个不爱惜的人的手里边给弄坏。 那能吗？那么贵买的？ 哎、关键是有些人不差钱呗啊。说我女儿今年上初中了，她也喜欢这些旧玩具，可是我呀舍不得让她玩，这要是玩坏了，你买都买不着去， 绝版了。 在她看来，这些东西都满载着儿时的回忆啊，也代表了一个年代的手工艺，不能单单的用钱来衡量这些宝贝。 嗯，有一种情节在里边。 哎呀，80后都开始出来怀旧了，我们这些70后可怎么办呢？ 你别说，这样网店我还真见过哈、 啊， 不仅仅卖这些怀旧的玩具，还卖过去那种塑胶花哈、啊、绢布的花，还有那种那个很早很早就过了期的什么胭脂盒啊、头油啊、护肤水什么那个 头油， 哎，对，就擦头发那油头油、 哦， 反正人家也跟你说这东西啊不能使，就是摆着看， 嗯， 那价钱就已经不是实用品的价格，那简直就是工艺品或者摆设的价格了。 嗯、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玩的最贵的一个玩具啊，就是、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看别的小朋友家里玩的。一个熊猫照相机，小熊猫、 哦、 啊，走着走着咔嗒能够闪光照一下， 是吗？ 当时那闪那一下，哎呦，据说那时候10块钱啊，就那个年代70后的时候10块钱啊， 是吧？ 齁贵齁贵。 我小时候玩那个积木啊，那都是塑料的，里边是空心的，然后能插着把呀什么，现在才有木，后来才有这实木的积木，现在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像乐高一样玩具拼插的那东西，就跟我小时候那玩具积木还不一样。 哦， 我想那积木是软塑料，中间是空心的。 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是实木的了， 是吗？ 啊，对啊， 有钱赢啊！ 不，这地域差异呗。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坐火车的故事哈。这个美美啊，这个妈妈说，哎，这话题好像前阵子说过，还是我记错了？ 前阵子说的是您坐过最长的一次这个旅途是多长时间？ 是吗？ 啊，跟这个话题有点类似。今天我们说的是火车。 前天好像说过火车。 以前那不是跟我上的节目。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坐火车的故事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时花开说了，80年代坐绿皮车去桂林旅游，坐的那叫一个烦的物 啊！ 哎，我记得那时候还有那种火车哈、啊，还得上船，就是火车到这儿走不了了， 嗯， 得坐船。火车车皮坐了船到了河对岸啊，然后继续开 啊，轮渡 啊， 火车上了船是吧？ 对对对对 啊，轮渡 啊，是吧？ 对，这个又见青天说啊，绿皮火车我小时候坐过， 嗯， 从北京南站到徐水是慢车， 嗯， 坐了足足6-7个小时啊，哈、啊，早上8点多钟发的车，下午3-4点钟才到路上，光是给快车让道了， 嗯、 还是一站一站的停车。 给快车让道这事儿，不知道收音机前哪位听众朋友坐过啊？ 嗯、 我们原来坐过。哎呀，走着走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哈，这 他停那儿了， 不到站的怎么停了？ 嗯、 啊，过一会儿就见横向有一列火车，哗，人家开过 啊，然后我们这车继续慢慢往前走。 我到这样情况我没预热过，但是我还真是见过见站就停的那种车， 啊， 就特不起眼的那一小站台，那一小村子啊，它都能停上个三五分钟。 秋花园离的 要了命了。 北京西站现在北京北站啊，西直门火车站，那时候出去之后，清华园停一站，现在那地方还有火车呢啊。 是吧？ 然后我也说坐火车，我坐过时间最长的火车是去西藏的啊，从平原到高原。坐时间最短的火车是从通州到怀柔。哎呦，这火车还没坐过，还是绿皮火车。虽然说经常去怀柔吧，但是感觉还是挺新奇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哎呀，说到坐火车，真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啊！您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再一次重复一下，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昨天市民赵女士反映啊，这个月26号晚上6点多钟，她在菜市口大街啊一个公共厕所啊上了厕所之后，因为厕所台阶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啊，没注意，一不小心崴了脚了。 哎呦， 这崴脚崴的还挺严重啊，脚踝骨折。她希望公厕的管理部门能够加强管理。赵女士因为脚踝骨折呀，今天还在家休养着呢。她回忆说，那天晚上一家人就路过了菜市口大街的时候，这是哎公厕，我进去，结果眼睛做过手术，视力就不是特别好啊，也没注意到这个公厕前面那台阶，结果一脚就踩偏了，崴了脚，崴骨折了。赵女士说啊，这事儿出了之后啊，家人赶紧就把她从厕所门前的台阶上搀扶下来。她手机当中拍摄的视频显示啊，事发之后啊，他就坐在厕所旁边的空地上，那左脚脚踝肿了一大包。说当时啊，我那血管胀得跟蚯蚓一样啊，受伤的地方钻心的疼， 这崴得不轻。 赵女士家人赶紧就把她送到了西城区丰盛医院，经过医院诊断啊，这个赵女士左骨啊骨折。这赵女士也认为啊，公厕门前的台阶啊存在安全隐患，台阶附近没有相关的安全提示牌，台阶上下也没给划线呢。你说我们这种视力不好的人或者老年人都有可能忽略这矮台阶，容易发生险情。 没。 另外，公厕管理员的态度也让赵女士感觉不满意。 啊，怎么了？ 说啊，赵女士说，当时事发的时候，公厕内啊有一男一女两名管理员呢，这自己都摔成这样了，两名管理员都没有主动来搀扶。记者就联系了这个公厕的责任单位西城环境卫生队哈，这五队。人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向当事的管理员了解了相关情况。赵女士摔伤的位置啊，不在公厕门前的台阶上，而是在公厕附近。所以啊，对于赵女士提出的建议啊，包括赔付条件呢，这些都没法满足。环卫服务中心和五队的员工呢，都是有经常性的培训，管理员啊，也不会有不尊重人的行为。这是人家工作人员的解释啊。记者呢也敲开了管理间的门，一对夫妻住在里边。他们跟记者说，他们是今天才到这儿的，之前那管理员啊已经不干了。对于之前发生的事儿啊，新管理员说他们不知道。男管理员指着台阶旁的一块黄牌子说啊，领导只是说让把牌子立在台阶前，说有人提意见了。记者看到这位管理员所指的黄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小心地滑。 其实真得加小心啊，因为有些台阶吧，他如果等高的还行，比如说走一台阶， 我脚上大概有这感觉，有分寸。 结果到最后俩台阶不等高啊，这突然之间矮半截矬了， 一脚踩空了， 哎，这就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咱先不说这个厕所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明确提示，不管是谁都得留神啊。另外呢，也是希望能不能够有一些，比如说能够推广的设施，比如说啊，在这些台阶上弄一些反光的贴纸 啊， 对吧？或者一些塑料的这种。 贴的一些胶， 也确实见过这些东西。 对吧？但如果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公共设施，那不光是这一个卫生间、一个厕所的问题，其他的厕所也能够帮助一些老年人在晚间上厕所的时候带来一些帮助，是吧？ 当然，这事儿要想赔偿的话，确实得拿出实际证据证明您的受伤跟人厕所有关系，是吧？ 嗨，这个谁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事儿嘛。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坐火车哈。高燕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带他从清华园坐火车去八达岭，下午再坐回来，就是为了过一火车瘾。说到那儿的时候，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都坐过这段火车，就是走到这个青龙桥的时候，突然之间往回走，你知道吗？ 折回来了， 就是之字詹天佑的之字形的这个线路， 是 特别的好玩。 嗯， 火车早明也在说，84年参加工作出差，按照规定得坐硬座往返，那时候已经是内燃机了。后来呢，特意去了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去八达岭。那可是蒸汽机，而且是一头一尾两个机车 啊！ 既坐了蒸汽机，又怀念了詹天佑啊！去年特意去了内蒙古科尔克腾旗啊，来看一年一次的蒸汽机纪念通行，全国仅此一例。 走之字形路线呢，确实得俩车头，要不然那前面怎么走啊？是吧？ 后边推嘛，你就知道突然间往回走。那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开过，被家长开过这样的玩笑。我们不去了哈，我们回家了。 啊！吓坏了！你说好不容易都来了，你要往回走。 我太太当年就被这个丈母娘曾经这么吓过， 是吧？ 但是我太太特别机灵，那把所有带着吃的咱都吃了吧。 真是聪明啊！这张说啊，小的时候从通州站到北京站，绿皮车厢，票价2毛钱。 那时候的火车票是那种 硬纸壳， 像口香糖一样的硬纸壳， 是上面还打眼儿的。 对对，中间拿那个钳子一夹，中间出了一个 M 型的口，豁口。 啊，我还见过就打一小圆点的， 是吧？反正总之那时候的车票 小小一张， 哎呀，还真是有意思、啊。 还有粉的，有蓝的，有绿的 啊？ 是吗？ 硬纸壳味儿吗？ 是硬纸壳啊，硬纸壳有粉色的，有蓝色的，有白色的，绿色的。 我只见过白的 啊，最常见的就是白的， 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坐火车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坐火车的故事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接下来说实话，这个黑车，火车没黑车是吧？ 那还了得， 他没那本事， 是 啊，但是汽车，哎呀，您得留神。昨天呢，西城警方在德胜门公交枢纽周边开展了黑车的整治工作，抓获了非法运营人员5个啊，查扣车辆3辆。一周之前啊，西城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的民警就根据视频系统发现啊，这个德胜门公交枢纽周边有黑车司机拉客。后来啊，就经过便衣民警前期侦查，发现这帮司机黑车司机在凌晨6-7点钟出现在新街口地铁站附近，遇到从地铁站走出来的外地游客就上前拉客啊，说可以带去八达岭长城玩。昨天凌晨6点，民警前往新街口地铁站附近进行取证。上午9点，民警见时机成熟之后，将5名非法运营人员抓获，查扣车辆3人。据办案民警说，这黑车司机啊，以正规巴士，时间太长了，你坐那个得到什么时候去啊？而且他运营慢呐，你还是坐我车吧。而且呢，由于外地游客他也不清楚正规的旅游线路啊、怎么坐，时间多少钱，时间多长，多少钱？反正就坐他们车。你知道黑车收多少钱吗？ 多少钱呢？ 150。 哎呦， 其实你坐的新街口地铁站，你往德胜门桥那边走走，有八达岭的什么919啊，或者一些直达的车啊，刷公交卡没多少钱，10几块钱。 是， 实在不行，您可以下一站地铁啊，您从西直门地铁出来，那儿北京北站有那 S2线奔八达岭长城的。那还能赶上坐一回火车呢， 这专门就是坑外地朋友的、啊。 是，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11长假，如果有亲朋好友来北京旅游，您也给人提个醒儿，北京的这些旅游交通啊，非常的发达，您千万别为图一时所谓的方便，说行，咱不差这点钱，咱坐黑车吧。有的时候呢，不光是钱上面受到一些损失，更多的可能会受到一些安全上的隐患啊。 对，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一日游的大巴，您还是留神，千万别上当。 中秋节当天呢，4号线大兴县新宫地铁站的 A 口，有一名男子在出口扶梯那儿偷拍了一名姑娘的裙底。 什么 偷拍人裙子底下啊、 哎、 这个姑娘和周围的市民合力就把这变态给抓着了， 抓着了 啊，然后交给了附近巡逻的民警。 嗯， 一段市民合力抓猥琐男的视频啊，这两天就在网上热传。视频当中，地铁站附近只见啊一名黑衣男子在便道上狂奔啊，附近很多名男子一边围追一边喊别跑哈、啊。很快呢，一名白衣服的姑娘就入了镜，大喊变态，你要不要脸？很快呀、啊，逃跑男子就被大家伙。 你这个词儿学的不够那什么？ 来来，你给学一个。 女的说这个，我哪能学得出来、 啊？反正就是这姑娘也特着急啊，就追着就骂。 嗯、 很快呀、啊，这名逃跑男子就被大家伙给摁住了， 嗯， 扭着胳膊就送到了正在地铁站附近巡逻的民警那儿。记者辗转就联系到了这个一位参与围追的市民王先生啊。王先生说，很快啊，那姑娘也追上来了，说这名男子在出地铁扶梯上伸出手机从下边拍她裙子。那姑娘特激动，一边说啊一边骂那男的，那男的呢也就只听着不敢说话。 嗯， 视频当中啊，这名男子还哀嚎呢，我没干什么呀，能不能放了我。面对这名男子的申辩啊，白衣姑娘就在一旁控诉，你偷拍我你还说自己什么都没做，你敢让大家伙看看你的手机吗？ 嗯， 记者前天就在新宫地铁站口进行走访、啊、不少市民和商户都表示啊，看见了男子被抓那一幕。一名目击者还说呢，哎呦，那些见义勇为的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记者随后也从丰台警方那儿了解到，男子啊被带回派出所之后，对用手机对姑娘裙底偷拍的情况供认不讳。警方还在他手机里找到了好多段偷拍裙底的视频。 嗯，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治安拘留。 这个变态的这种行为哈、 嗯、 这个真是应该有地儿好好管管他。就是有些呢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暗爽，你知道吧，这种就应该好好管管。更可气的是有些人还竟然把这些图片能够卖出去， 是吧，还进行这样的交易、嗯、 是 吗，是 吧。 当然我就觉得这事儿里这姑娘特值得表扬 啊、 嗯、以前啊在地铁里啊在公共场合啊遇到这样的性骚扰也好、 嗯、 遇到这样的猥琐行为也好，很多姑娘啊她不好意思， 嗯， 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事儿一样，她不敢声张。 嗯， 越这样啊那些人就越是胆大包天，就敢欺负人。这个时候您只要大声喊出来啊，及时制止对您的这种侵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帮您一把的。 对，见义勇为的好市民肯定是多的啊，所以在这儿千万千万不要退让，免得让那些无良之辈得寸进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15岁的小女孩的故事吧。哎呀，9月23号家住大兴旧宫的王先生报警，我们家遭贼、 哦、 啊，这家中失窃35000块钱现金以及一些首饰被偷了，总价值算了算大概得将近20万呢。 这被洗劫了呀，这是。 民警说这侦查发现，嘿，这案发现场物品码放挺整齐的。 嗯， 应该是熟人作案的几率极大。 啊，要不熟悉怎么能一下偷走那么多，屋子还不乱。 对啊，而且一般贼来都是翻的差不多了才走， 是是是， 这没翻过呀。 那一看就知道贵重东西在哪儿啊。 哎，民警就怀疑王先生的15岁的女儿啊小新嫌疑比较大。 哎呦，这可不能乱说，那是人家自己家的亲闺女。 啊是啊，亲闺女才15岁啊，关键是啊，在民警和父母的追问之下，小新也是承认，东西是我偷的。啊，问问你偷这些东西干嘛呀？你又不缺吃不缺喝的是吧？你在家里边肯定家长都疼着呀。小新说，他认识了比自己大4岁的男孩小雨，啊，交了个男朋友大概是。小雨说自己缺钱，求着小新从家里边拿点钱给他。于是这15岁的姑娘便多次从家里边拿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的现金给了小雨。小新还根据这个男孩小雨的指示，把家里边的首饰名表给偷出来了。于是呢，这个小雨就拿着那些名表首饰到珠宝城贩卖变现。民警随后就把这个大了4岁的，也就是19岁的小雨给抓获了。小雨交代，这不光是我一人的主意 啊， 我在网吧我认识了一大哥。 啊， 这大哥唆使我偷小雨他们家偷小新他们家钱财。 嗯， 随后呢，民警就把这位34岁的大哥给抓住了啊，姓高，并在高某的指引之下，来到了某珠宝城，把涉嫌收赃销赃的犯罪嫌疑人葛某、韩某、迟某3个人抓获。目前啊，教唆小新入室盗窃的嫌疑人小雨、高某2人因为涉嫌入室盗窃罪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了。收赃的葛某、韩某、迟某3人因为涉嫌掩饰犯罪隐瞒犯罪所得，被大兴警方也是刑事拘留。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交朋友啊， 嗯， 家长真得留神，多问问，多跟孩子谈谈心啊。有一些不靠谱的一些朋友，相信 这个小新15岁的小新可能内心受到伤害，比家里边丢这将近20万块钱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对，当然跟这样年龄段的孩子去聊这些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否则很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会疏远孩子和这个家长之间的距离。 嗯，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您特别在乎钱，比这个在乎自己还在乎钱。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孩子更希望的是自己犯错误了，家长能够原谅的同时，能够觉得他依然爱着自己，这样就够了。 为了逃避城管的查处啊，一些非法的小广告更新换代，居然还穿上了二维码，从而啊不再直接暴露手机号联系方式。昨天呢，丰台城管就检查了丰台科技园区、太平桥等地，发现了二维码已经成为了非法小广告的新型防弹衣，用来针对这个城管治理小广告的取证和停机执法的方式。 嗯， 这一下你不找不着我手机号了吗？ 高科技啊，这都是。 丰台城管科技园区执法队队长陈海龙就指着一叠花花绿绿的小广告说，这些都是今年以来在辖区张贴和发放的非法小广告，我们一数啊，大约涉及了50多家商户。看似跟原来一样的小广告宣传单上啊，哎，找不着手机号了，而是印上了二维码。 嗯， 用手机啊，您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进入他们那个公众的账号，或者是手机的 APP 的下载界面。这一下宣传目的就达到了，还不暴露手机号。陈海龙还介绍啊，这种所谓的二维码小广告啊，是今年年初开始冒头的，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违法宣传方式。内容啊，主要涉及像什么快餐配送啊、上门洗车呀、专车服务啊、水果百货配送为主，主要是针对在科技园区内供职的白领。 嗯， 粘贴和发放地点呢、啊，一般都集中在附近的地铁站。人家也说啊，这种二维码广告的违法行为更为隐蔽。你看，我们常用的取证和停机执法的方式，这一下就不管用了。 嗯， 陈海龙还说啊，违法者特别警觉。执法人员很难直接通过二维码取得证据，所以啊，整治查处的难度也变大了。现在呀，只有从源头上规范二维码的使用，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违法行为。 现在这个高科技不光改变生活，还让这些人非法小广告有空可钻哈。 是， 关键咱得与时俱进呢。人家贴了小广告了，咱也是不是弄个仪器刷，然后把那些隐藏在二维码里边的那些不当的、不良的电话，依然该封的都给它封上。 手机能停机，这二维码账号想想能没有什么办法让它停止运行？ 那没戏，只能是把那些小广告的手机先给人控制住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坐火车。张晓辉说，以前从去密云玩啊，我爱坐火车去，从北京北站到密云食堂路，下火车就是农家院了。我们上了火车，这郊游就开始了 啊！ 一边朋友玩双生可好玩了啊！您才开始玩双生，我们从西直门开始就开始吃上了。 双生是什么呀？ 升级啊！ 啊， 80 啊， 没玩过。 嗯，这员外说啊，这人讲了一段出国坐火车的经历啊。前年我去老挝旅游，过境泰国的时候坐过一小段那段他们的火车啊，跟咱这边还真不一样。我当时买的是2等车厢，从朗开到曼谷小900铢呢。下铺呢是2个沙发座，睡觉的时候啊，俩座一拼，那就是一床。还有上铺啊，上铺呢跟飞机的行李舱差不多，放开就是张床，服务也不错。 哎呦，这个能到国外坐坐火车也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啊。 而且国外火车是那样的啊。 1853，我只坐过和谐号。 和谐号，动车高铁、啊。 是，这一看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嘛。不过有机会的话，其实北京还是有一些火车博物馆，您可以在那些博物馆当中看到那些大家伙， 是 铁家伙长什么样。啊，这个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在前门那儿是吧？ 前门，然后东五环。 嗯，也有。 东电影博物馆附近也会有。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我们大城小事说呀， 直播呀， 对呀，还是直播的， 那还用怀疑吗？不用怀疑，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的小事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